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哎呀，有酒会嘅一晚咧，就零舍系大家高兴嘅。好啦，第二节讲咩？第二节咧，嗰样大家都谂 嘅嘢， 大家都冇兴趣嘅嘢。今日好啲，可能有陳 Sir 喺度磅一磅咧，我有時間有能力去組織我要講嘅嘢，唔使俾你差得咁遠。你知唔知呢個人咧好得意啊？佢每一次咧，我當我正正經經咁樣諗嘢講嘅時候咧，佢就一路喺度，一係就喺度 check 嘢啊，一係就喺度睇報紙啊，喺度揭緊文件啊，成啊，即係令到我咧，佢一定要爭取到我嘅眼球，吸引咗去對面。 你帶得唔好啫， 一路望住佢。 Bye。 一路望住佢，令到我突然间个脑咧要去注视佢，但系佢喺度注视一轮咧，佢又可以听到你讲嘢，突然间一句差咗，唔知喺边度，令到你成个论述咧就净系 冧咗， 冧咗。跟住但 冇啦，我已经36点咩半个钟头尾瞓，我已经好慢噶啦，全数。 咁就非常之好啦。点解突然间我咁讲转风向咧？咁如果有啲人嚟吹蕭邦嘅話咧，咁佢哋都聽咗蕭生突然間唔知上個禮拜五啊，有個最新消息就係話阿爺會轉風啦。其實我又唔覺得係所謂叫阿爺轉風嘅，但我會執到一樣嘢。而今日張曉明喺個記者會講嗰樣嘢咧，我就覺得證實咗我睇法。嗱，其實係乜嘢咧？有人 sell 俾阿爺 sell 咗到好 comprehensive 嘅 solution。佢要2016個立法會選舉要打謝泛民，要成條泛民嘅線咧。第一冇士氣，第二輸議席。呢一樣嘢咧，令到阿爺咧就非常之流口水嘅。於是啊點咧？如果中聯辦系統協調嗰一班建制派咧，就同梁振英咧一齊執行呢個硬命令。咁包括係咩咧？就包括呢個政改，政改就係其中一樣嘢啦。咁或者大家聽過好多講法咧。就係話其實政府就唔想政改通過嘅，咁其實一個禮拜之前咧，政府就已經喺度吹緊，就係話，泛民咧就係政改失敗嘅一個始作俑者，佢覺得泛民咧就係拖住香港條後腿，佢覺得泛民咧就係唔想有普選嘅，於是咧佢成條拉就要2016票債票上，而我好早嘅講法咧就係話，我其實最初嘅估算咧。其实应该个政改有机会通过嘅，应该系可能阿爷会揾到一个至两个呢咁嘅人证阵前逆税，咁而且呢一样嘢咧即系我觉得啦，后屘佢可能个 bad end 就系话，阿爷可能喺表决嗰日揾到一票，揾到两票，佢唔够时间，于是要 buy time， 于是佢可能深敲同叶国谦可能有啲 arrangement， 佢话喂唔系，我唔够时间，唔该你帮我留咗个表会佢，于是叶国谦咧就喺个 group 度 initiate 咗一个共识，就话。 我哋已经 继续 秒晒啦，老师， 继续， 对唔住我真系，佢个样真系即晒味， 我唔得，我要拍啲，我拍啲啊， 镇定剂， 咩咁咩噶，慢啲啊， 我食个口你先谂咩你， 我嗰时即得糖佢咩？whatever， 呢个古仔梗系讲唔落去啦，系嘛？即系大家知道，唔系，嗰件事唔系啊，嗰件事走咗去，阿黎生嗰件事你输咗啦，嗰件事唔过啊，你而家衰咗啦，系嘛 ？OK， fine。 喂，长话短说啦，你想讲咩啊？唔系，你真系想，唔系你真系， 你同唔同意有啲嘢个古仔呢？你系要由 day one 一路讲到 day 十先系你讲。我而家已经讲两分钟。我今日有啲系讲两分二十秒，你又已经喺个古仔我第三分钟。 你阿 Sir 个样系皱晒眉，好开心我见到佢。你睇佢几不满嘅样。 好系嘛？ 秒晒。 但系我听过系话，其实阿习总系想 sell 一啲价值观出去，即系因为个问题系啦，因为 咩价值观？ 嗱，如果香港走得掂，真系有民主的话咧，其实佢好难同大陆交代噶嘛。即系啲民众就会要求，点解香港得我哋唔得？咁所以其实佢系专登 特别行政区望， 佢要专登铺呢一样嘢，就呢种就系中国式民主啦。 吓，我哋拣过晒先俾你去选嘅，你又好开心嘅咁样样。嗱，但系如果呢个 work 的话咧，咁佢如果大陆有人系要求的话，咁佢就诶得，我哋就最多咪跟香港咯。另外咧就系佢可以抗衡到西方。你唔好成日同我讲西方民主。其实咧我哋中国式民主，全世界五分之一人都赞成嘅。即所以我听过有人讲咧，就其实佢系想 sell 紧一种价值出去。同西方抗衡嘅，咁所以而家嗰个如意算盘咧就打唔响嘅，咁同埋佢做晒啲 line 噶，佢一否决当日咧，其实喺大陆咧系出晒40几票对8， 呢个我知吓， 系好傻噶，即系笑到咩？即系佢冇遇到，其实而家系大比数被否决咯， 高票否决咯， 系啊，好啊，接唔接得翻落去啊？ 你接唔到噶啦。 拜拜。 咁今日张晓明嘅出奇地咧，佢又都要全世界讲，佢又会以后咧一讲政改要收声，我以后唔讲政改， 佢、都乌纱不保啦，大佬。 其一啦，其一啦， 你估佢好过瘾。 即系其二就系话，点解爷唔想佢呢一刻即系唔讲政改啊？咁其实得一样嘢啫，因为你讲政改，因为你凑咗你班中联办系统嘅奴才嘅奴才。好啊，咁 攞咗讲乜啫？ 系啦，咁如果呢单嘢攞咗，咁系咪真系成条桥唔 work 咧？话老实讲，如果你一早用呢个所谓叫票债票偿、泛民拖垮政改呢一样2016攻击泛民咧，我相信即系本来咧，我觉得真系可能有一半或者系跟民调咧系有六成可能人支持呢个阿乔文，因为有三四成嘅泛民坚实支持者咧，佢觉得唔系，因为政改代唔落啊嘛。咁如果另外一半六成系攻击佢嘅，即系我觉得呢条数都应该系咁计嘅。咁照翻个六四或者5545个黄金比率咧，泛民2016立法会选举，即系佢失可能两三席咧，系好容易嘅事喎。喂，但系话建制派今日定咗条线，张晓明一讲，我哋唔讲所谓叫做票债票偿，又或者我唔用拖垮政改嚟攻击泛民啦。哎嗱，呢条数就好睇啦。好啦，咁张晓明讲咩咧？正面嘅嘢就系讲，喂，以后我哋要做民生咯。又或者所謂叫講經濟發展嘅喎，點解搖曬頭真係？ 喂，咁你我成日覺得好膚淺嘅，你香港已經係全世界入面所謂叫做已發展地區，喂大佬，得10几%嘅人口係已發展地區嘅啫喎，即係我哋其實。即係好坦白講，係好巴閉。喂，係最有錢嗰啲，真係手指尾彈少少出去，其實可以養活世界上面好多人㗎喇喎。喂，今日你仲喺度講話，我哋要講民生，係要講經濟，會唔會俾人哋感覺真係有錢佬喺度講埋曬啲風涼說話呢？ 呢一樣嘢我翻嚟第三次想同你講，因為香港突然間多咗好多棟梁，即係我又唔知 道。但係點解689會咁乖呢？ 嗱，我想同大家討論一下嘅。嗱，如果建制派係講一啲民生議題，即係好簡單講一樣，應唔應該就最高工時立法呢？你覺得泛民應該點企咧？咁工黨我無外一定支持啦，係嘛？街工梁耀忠一定支持啦。 左交嘛，俾人哋話。 咁唔知貴黨咧，你覺得咧？你有冇開過嗰啲會？有冇共識？ 唔知點諗。 係陰公啫。據我所知咧，就好似都係支持最高工時立法，係嘛？喂，咁成個泛民同啲建制派嗰啲阿傑文一樣嘅喎。好啦，今日細田朝頭早喺 Now 個新聞訪問類似咁上下啦。喂，講緊高鐵喎，講緊。喂，嗰單嘢如果而家超支200-300亿，埋單要900亿-1000亿嘅，喂，究竟仲應唔應該做落去咧？係咪？佢個態度而家都好似就係話 選擇性咯。 係喎。 必然嗰啲就俾佢咁啊！ 佢个态度都唔系呢家大家应该洗湿咗个头，大家一齐俾埋钱落去。佢唔系嘅，佢系有心去 经洗得洗， 同港铁即系我会咁 interpret 嘅。其实佢系有心同港铁 stand off 嘅，即系而家嗰个工程喺佢嘅演绎嚟讲，佢叫半烂尾，佢唔系叫全烂。全烂尾系咩咧？咁佢界定咗就系话，哦，政府就可能搵人执漏，即系净填翻佢啊，诸如此类啦，又或者搵个底人 take over 啦。港铁就完全唔理啊 ，walk away 啊，类似咁上下嘢。咁而家佢都系想做，不过佢就好似呢个态度咧，应使则使。嗱，有啲嘢即系有啲即系经济政策 argument， 我都可能尚且同佢有相近嘅睇法嘅。好啦，咁你话喂高铁，你系咪好似好多泛民咁讲，就系话喂而家咁嘅环境系咪就系冧晒佢会好啲咧？ 咁我唔識評論喎，係咪？即係完全拖垮咗成個公司嘅高層嘅，或者而家係咪淨 hea 咗佢啦？咁你唔該你出裝到睇睇，你望下個地盤，即係你係咪可以一句就話喂？喂，咁老实讲，你问我系咪成个工程，你当初 day one 如果唔做嘅更加好啦，又或者个总站摆咁上路梗系更好啦。咁个问题就系话，而家起咗咁大， 哇，越掘越烂嗰度，大佬， 你 想 系啊？你讲真，嗰度系越掘越烂， 收唔到科嘅，冇事搞到。 你系唔可能嗰一样嘢，而家大家当冇事。哦 ，OK， 而家叫悭翻，可能而家使咗一笔钱，你唔系悭翻个 remaining， 而系你要俾更加多钱落去执完，执完嘅你系冇嘢。即係簡單嚟講，你而家係撞咗架車 ，sorry，the car is crashed， 冇噶啦。個問題就係話 total loss 咗啦，已經 係啦。你 total loss 咪唔見咗架車咯？個問題就係話你買車之後要錢噶嘛？定還是我整車要50,000蚊？我整咗架車50,000蚊，我70,000蚊賣出去，又或者我整翻出嚟100,000蚊賣出去，嗰件事係咁嘅事。咁你就唔好同我講就係話當初你不如唔好買一架車，咁 sorry 架車你已經買咗啦，買完你都撞咗啦，咁點咧？你都係要整翻佢，你唔中意先賣啦，係咪？ 咪用20,000去整翻佢咯，而家 係啦。咁個問題就係話，喂呢一樣嘢我唔覺得泛民咧係即係又係講緊貴黨喎，係嘛？我又唔覺得貴黨咧係完全企喺一個就係話啊，而家呢啲咁嘅環境，我哋完全係即係個工程由得佢啦，係嘛？第三樣嘢，喂講緊三跑，你記唔記得阿善同佳點講啊？三跑有票起啊嘛！喂，你民主党一个党啊，入边啲意见都唔讲得同啦，系咪？听到佢好多呢啲小动作咧，即系睇我望佢讲嘢，其实我就系讲紧讲 你讲紧贵党咪咪， 系因为 唔系因为咧，我见到蜜蜂啱啱喺嗰条水平线上面好得意， 系 喂，系咪好得意先？ 喂，一个话咩？ 好似你都帮紧弊党做嘢喎， 梗系啦，我好犀利啊！你永达，你等住佢啊，而家 系咯， 系啊。喂，大哥，你嗰啲嘢而家你估咁易摆平啊？第四样嘢啊，同埋表决完之后，第日梁振英出嚟开咩记者招待会啊？将佢嘅创科局啊嘛，嗰啲冚唪唥摆喺最尾啊，民生议题唔该表决先啊！咁多样嘢，林林总总每一样嘢都 搞到我一七一唔想上街嘅啫，好似 你唔会嘅，我实俾时间你，我实俾时间你 sell 你嘅七一街站嘅，系咪？ 唔系你觉得好似好国泰民安咁啊？突然间 系啦，我想问下你啦，点解突然间想咁国泰民安咧？ 系咯，突然间哇，尽管输咗，哦，算咯，我以后唔讲啦，我就讲民生，你想吗？你咩局啊？我 创科 创新科，你唔想我做乜？我就压到最后咯。哇，完全信晒律咁样。 跟住嗰日仲要约阿 Alan 咧，五点钟我哋 系咯，饮个茶啦。我有个空档期啊，哇，真系好惊。 阿 CY 打嚟， 但佢哋唔应约啦。 梗系啦， 真唔知我即系 我真空期 系咪佢咪想七一冇人上街咧？ 唔系，政府不嬲唔系好睇七一游行嘅 figure 噶，同埋你叫而家政府评估咧，七一你问我咧。我谂系10,000楼下，一个好现实嘅数字。 七一 系， 哎哟，我估10,000楼下。 唔系咯，你估咁多嘅？ 咁多， 我系原来我已经好乐观系嘛？喂，大哥， 人哋申请都系10,000啫。 我唔知喎，真系唔知。即系嗱，今年又冇 party， 又冇剩啊，系嘛？ 系咯，乜都冇咁。 喂，有冇议题系咪？咁你民阵定嗰堆议题出嚟，又好似聚唔系好聚到招咁。嗱，而家你噏啊，陈志贤定咗啲议题出嚟，你噏唔噏出嚟？ 喂，你估系咪咧？即系佢哋嘅一个嗰啲阴谋论咧，就系话咧，其实咧放嗰个 WhatsApp 嗰个就系689啦吓。点解咧？就系、是、佢要咧，佢要怼冧晒将来嗰啲咩帮，咩即系怼冧晒将来同佢会竞争做特首啲人啦，即系嗰啲叶刘啊，什么田少啊，乜嘢啊，唔系田少都。 喂，咁点解李慧琼一句都冇讲过嘅？ 因为佢要保持佢嘅干净嘅身段嘛， 冰清玉洁 系咯，佢啲小龙女嚟噶嘛，一路都要继续带领住民建联噶嘛。 但系据我所知系底裤当面裤着嗰个嘢讲， 着边个？ 边个？ 姓谢噶嘛？ 哦，佢咪讲咗唔系咯？唔系，其实啲人就话689嘅 friend 即系嘅针帮手，即系689一定唔会攞到噶嘛。你一定是在里面的其中一个咯，啲人咪就话系可能是超人咯。 所以话咧，咪嗰个人咧，应 该所以而家咧就系西城一个人，将来会同佢对垒嘅啫嘛。 边个？ 就是阿董照嗰个梁锦松咯。 就仲係即係 OK 嘅，就可以同佢陪跑。其他 所以你覺得呢 招咗啦？ 所以你覺得呢單嘢係六八九自己放風出嚟？ 係喎，嗰次我同 Betty 食飯都咁講。 我同第二個食飯，第二個唔係咁同我講喎。佢話啲風係來自民建聯嘅喎。 嚇係咩？ 佢哋都覺得係姓謝嘅放出嚟嘅喎。 咁佢放出嚟係因為想幫人㗎嘛？ 佢哋話中聯辦 咁樣，佢 purpose 係咩先？佢放出嚟， 佢哋話中聯辦嗰邊失勢，佢哋話港澳工委嗰邊而家開始 哦，即係中聯辦對港澳辦咁啊， 係啦。 哦，呢個又係聽過啲人都唔， 佢哋話係嗰邊而家中聯辦開始失勢，所以咧有一個人要做 initiator， 一個人要做鬼頭仔出嚟，第一個要向全部建制派開放。個問題就係話，即係當然，如果張曉明一句喝落嚟就係話，喂，而家應該收聲啦，嗰度有。張曉明係唔知八點九點講句説話，十一點仲講緊係人大嘅 message， 仲要喺東方度突即係突發新聞爆。你話呢單嘢係咪兜巴刮咗張曉明一巴？ 佢都冇運行噶啦，張明。 誒嗱啱啦，你有邊個照住你，你先敢做一件咁嘅事啊？ 習總咯， 係嘛？即係如果有個人叫你係篤何俊仁背後，即係篤愛何俊仁背後， 嗰個一定係， 嗰個一定係 Emily。 你自己講㗎。 你讲嘅又要话，唔系我讲噶啦，你小心啲啊！我唔知道啊，我当冇听过啊。 假设啫嘛。 我哋冇听过， 我哋冇听过， 都录低咗。 你啲嘢唔熟噶啦，呢啲人。嗱，即系你话 你熟啲， 唔会系啊？呢啲要 讲。你比达熟啲。 系我老公。喂，大佬啊，即系家阵你话中联办咪转向？喂 ，sorry 啊，即系我系好唔中意一样嘢，唔通你啲人有人觉得？大田呢一波啊，留咗喺会议厅之后，个会留唔到，你觉得佢突然间变咗泛民？喂 ，sorry 唔会喎，吓、啊、你唔好当佢系即系嘛，你唔好当佢民主英雄啊嘛。好啦，东方爆完啲 message 出嚟，唔通佢又会变咗为人民服务伸张正义啊？唔会啊，大佬，即系佢始终都系一个党嘅传媒机器嚟噶嘛，系一个党嘅声音嚟噶嘛，佢点解会突然间企过咗你嗰边咧？即系唔好误会呢啲嘢。但系有一样嘢系值得讨论嘅，系咩呢？好啦。中央对泛民会唔会伸出和平之手，系嘛？会唔会大家伸出橄榄枝团结一齐呢？我觉得呢个系有啲可能嘅。例如系乜嘢？你见到张晓明如果唔讲，即系嗱，我系 咁啊思路噶啦。 我真系唔识讲。即 思路系咩啊 ？Path to the 咩啲？ 民主思路啊嘛吓。即系我又唔敢讲，你系咪真系突然间会只脚烂到咁？ 定系烟啊？佢都话走第三条路线。 死啦！咁啊死啦！即系你可唔可以一个靓啲？嗱，婆阿兰，我收货。你冇只脚烟出嚟。 正义咩党啊？嗰个 正义 联盟党啊！ 我谂起 Scarlett Johansson 添，大佬。 哦 ，Avenger 系啦。 哦，嗰个好啲。 哦，咩你哋 好啲， 一班盟嘅教师。 嗰日梗系盟啦。 好盟啊！ 又进又盟啦，你。 喂我觉得喎，如果你话中央要同泛民大和解，去搵边个大和解啊？嗰、那个唔会系陈大舊咯 ，sorry， 即系我唔认为系，嗰、那个系咪汤家华？汤家华不嬲都系佢嗰边嗰啲人嚟嘅，嗰、那个最大机会系咪又系贵党呢？我知道 Alan 咯， 唔系咯，人哋都话要走本土咯。 系讲啫嘛， 重点倾啫。 喂， 阿斯威 嗰日 阿斯威五点打俾佢，就 系 人哋一请咗食闭门羹啊。 咁即系话佢第一个就谂起 Alan 先啦。 如果咪就 系 衰咗咯。咁第二个系边个啊？ 咁佢嗰日唔得啫，你唔难保佢第二日唔得嘅啫。 可能大客咧，就揾 Emily。 咪咯。 哦，听日揾 Emily。唉，呢铺大镬啦，又系死亡之吻，你点算？ 呢啲真系全部都死得。 喂，但系你谂下， 小心翼翼吓。 但系你谂下，即系我又觉得入。又唔係冇可能喎，嗱，因為點解？又 啲嘢唔係冇可能先。 中央如果要同泛民去有一次和解，又或者佢要 initiate 一啲 topics argument， 要同泛民有多一部分嘅信任，佢係咪死？起碼都要爭取 到。舉啲實例先啦。 單跑啊， 讓曬俾佢。 係啦，即係佢起碼都要。 我唔起啊！ 唔係 ，no， 佢而家要起，佢揾個泛民嘅政黨支持佢起啊。 咁你話要咩嘛？大和解嘛？ 咪咁咪大和解咯。你支持我仲系大和解啊？你突然间喂，你突然间如果即系衰啲讲句啦， 点样令到 衰啲讲 某个党去支持佢先？咁佢就要做啲和解嘢嘛？ 咁我就系话，如果即系又系讲民主党，如果啲民主党突然间五个人话唔系喂起机场，其实都好啊。嗱，不过嗱，而家起机场嘅argument喺边咧？唔系应唔应该起，而系应唔应该用千三亿去起？ 嗯 ，OK。如果佢话唔系千三亿。而家有個折衝方案，可能佢喺空權有。 唔係啲空域嗰啲好麻煩、啊。 如果個空域嘅問題解決， 拉更嘅 啦。你起機場又唔使千三億啦，用七百億起啦。 喂，我相信呢个系一个和解嘅信号嚟嘅。咁如果到咗嗰一点，你觉得民主党会支持佢咧？即系嗱，我唔系针对你。 唔系咁，你如果你系合理嘅，咁咪梗系支持咯。 即系如果中央系喺一啲 数字说服到咪啱。 即系如果中央喺一啲好实际嘅民生议题上边，佢系有实质嘅让步，而佢呢一样嘢， 你觉得会咩？ 点解唔会？ 哦，你等就招咯，真系。等得潮啊，所以 都得。咁你叫我掟一个好即系好现实嘅议题讲，我就会咁样讲。即系如果佢系真系做一样咁嘅嘢 implement 到，而有一部分泛民又会觉得呢一样嘢系中央同佢建立 咁大，你嗰啲小唐小廉， 你唔好执我住先。 执委筹委会就话啫，你喺条三跑，你真系讲笑。 你要记住嗰日系善仲佳第一个出嚟话三跑值得起嘅。即系你唔好话，喂，睇民主党系对呢件事上面系得一个意见， 系喎，咁即系有少数咯。 系啦，而且亦都有啲人， 点解你好似知得多过我咁嘅 ？Sorry， 我真系有去开会噶呢次， 系咩？净系呢一次， 而家 我真系觉得离晒谱咯，冇理由支持噶嘛，啲千几亿真系傻鬼咗。 唔系，系有啲人觉得 买晒啲机场翻嚟啊， 唔系，即系等于你话咧5000蚊买一套煲值唔值？有啲人觉得值，有啲人觉得唔值。Sorry。即 系呢件事值咯，哎，所以sorry， 系啊，就系咁， 二比一， 唔系喎，有啲人觉得值，即系当然你话唔系，值嗰啲觉得离地离，喂，值嗰啲咪立败家咯 ，sorry， 咁我选民觉得值， 咁系，咪系咯， 系啦， 即系我可能千几二千蚊买， 你要知 阿 善佳 喺 边度选噶，你要知阿善佳喺边度选噶， 港岛咯， 嗰啲人搵钱多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嗰啲人普遍支持起三炮，我觉得唔奇嘅呢一样嘢。好啦，个问题就 系 话， 系咪啊？ 唔系咯，系咪啊？ 系咪啊？ 我估系啦，我估。 嗰啲先最最咩？最最理智， 做咗民调未噶？ 系咯， 你系啦，若果系， 你讲错一句你都死 啦！如果真系起机场嗰个钱，又或者空域嘅问题解决到，佢真系可能 bargain 到一部分嘅泛民支持佢。喂，我相信系呢一个可以系泛民同建制 啫。你减低 budget， 你亦都系解决晒问题，咁点解唔支持咧？ 因为你开头系阿爷企硬，唔开决，即系 唔系。但系你唔系同某一个人唔妥，一定要反佢嘛？而系佢嗰样嘢讲出嚟系真系唔合理嘛？ 咪咯。 咁如果佢将嗰啲嘢合理咗嘅，系咪可以考虑咧？又 系咯，系咪？ 你净系一样啫嘛，你只觉降低嗰个门槛嘅话，大家都有偈倾噶。 啱晒，即系话咩嘢咧 ？Supply to all， 政府系觉得成立创新科技局系合情合理噶，佢觉得唔需要调动个议程啦，佢觉得可以表决咗创新科技局先至表决其他民生议题噶，佢觉得冇问题噶，佢突然之间觉得有一刻唔系咁样调好似好啲，即系咁啫，系嘛？而家大家觉得个钱好贵。唔系、哦，佢都有一个觉得可能，唔系讲咗咯，咪就话话俾你听，如果喺呢个议题上边，如果争取到一部分嘅泛民同中央， 咁叫大和解噶啦？ 你觉得唔系大和解啊？ 你睇我哋两个臭晒味咁， 我谂紧应该要点应佢。 你搞唔得 嘛 ？OK 嘅 ，OK 嘅，你继续 elaborate 啊！ 你继续讲， 你继续讲 ，OK。喂，咁我即係我觉得如果中央同泛民係多咗合作，嗱即係即係话开即係讲开又讲下，即係有啲有一部分。 中央冇企到咁硬咋嘛，应该係咁㗎其实。你个弱势政府大佬你仲係咁企到咁硬戆居啦。 咁係咪政府 企？你咪乜嘢都行唔到。 係咪政府係企硬咗两年呢？ 即係或者阿爺啦。 係啦，阿爺係咪企硬咗两年呢？ 咁你知道 阿爺企到咁硬定係扮晒嘢 呢？係咪 八九自己企硬。呢究竟企硬嗰个又或者六八九上场之后，所有同 系咪真系照咗肺？所以佢而家就哦，我让步啦咁啊！我讲民生啦，我嗰个创科局我摆到最后啦。 我就觉得系咯。 咁边个？习近平。 嗱、啊、呢、這个我就估唔到啦。咁但系你好明显睇到六八九嘅姿态上边咧，佢系会有啲嘢开始系想同泛民 大和解嘛？ 佢想啦，系嘛？真系做唔做到啊？要。 其实呢个先系正常嘅执政当权者应该有嘅态度咯。 饮杯 ，你哋呢个世界上边有咁多阴谋噶？只有人蠢冇药医嘅啫。 下一次，阿国忠啊，你有冇睇百二啊？算啦，有啦。 我都冇睇 Facebook。 Gentlemen。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系索罗 B， 唔系，我系 Henry。